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21集，死因。众人挖开了金家老宅的地底，那刺目的金色晃得人眼晕。包岩他们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蹲在坑边一个劲儿数。 哇，这金家这么有钱的呀！ 周围一群没见过多少金子的土包子围着啧啧称奇，白玉堂则是站在旁边微微的皱着眉头。一旁也蹲着看的庞玉抬头看他， 哎，觉不觉得 觉得什么呀？ 金子的颜色感觉有些死。 折影，扔一个上来。 折影这会儿正在坑中都没下脚的地方，见白玉堂要，就伸手随便拿起了一样，是一尊金佛。折影抬手扔了一个上来给白玉堂，五爷接着掂了掂，拿到眼前看。折影又扔了两个上来，众人接了，都是死沉死沉的金器。庞玉也拿着一个晃了晃，歪头。 总感觉这手感不太对啊。 的确不对劲。 哪里不对劲了？ 好像不是金子的。 小侯爷也插了一句。这时就见白玉堂拿着那金佛随手往一旁的墙壁上一拍，众人就听到啪一声响，佛像上出现了一道裂纹。白玉堂将那尊金佛拿过来给众人看，就见竟然拍碎了。更奇怪的是，这尊金佛里面竟然是石头做的。 这是泥的，就外面一层金。 这层金啊也不是好金子，沉了不少东西。刚烧上去的时候呢，应该是金光灿灿的，可以以假乱真。但是放了20多年，颜色就死了。如果是纯金的呀，别说放20年，这样的环境下放上个40-50年也不会是这个色儿的。这金库里啊都是假货。 赵普让影卫们将金器都搬上来，结果上万斤的金器全部都是假的。 怎么个意思呢？金家卖的是假货吗？ 不可能，卖假货最多是往金子里掺别的东西，没见过这么作假的。 哎呦，就是啊，这要是往外卖，这第二天就被人抓去开封府了。金家的金铺是大买卖，我家呀还有好几件他家做的金器，绝对货真价实。 如果是假的，用不着造这么大个金库藏起来吧。 蹊跷啊。 这时就听一旁天尊悠悠开口。 这年头没有无缘无故死人的，大概这就是死因吧。 地窖里面还有没有别的？ 影卫们好好的找了一下，最后折影爬了上来。 奇怪啊。 哪里怪了？ 没有其他出口，下边四壁都封死了，根本没有出口。这地底感觉像个盒子一样。 难怪我们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入口的机关，感情是没有啊。 紫影也觉得奇怪，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。 考虑到这个石顶的坚硬程度，无论是谁做的，感觉是想将这些假金子藏起来之后就不拿出来了。 众人都忍不住皱眉，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如果是要销毁，全部摔了不就行了，干嘛费这功夫？ 再找找。 展昭示意紫影他们再寻找一下有没有账簿之类的，紫影他们都摇头。 下边已经全查清楚了，没有。 众人都忍不住皱眉，那金家那么多财产是去哪儿了呢？离开金家老宅回到开封府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展昭回到开封府的院子里，刚坐下就感觉有什么东西蹭他腿，低头一看，立刻眉开眼笑，是小马驹。展昭伸手摸小马的脑袋。 你怎么跑院子里面来了？ 你每个下午都去看他，今天没去，他大概想你了。 岩壁拿着个笸箩走过来，里边是给多多精心准备的食料，多多要吃得好 小马才会长得快。 唉， 展昭摸着小马驹长长叹了口气，一旁下午睡饱了的吴一霍正好坐下，不解地看他。 哎呀，才几岁呀，就唉声叹气的，怎么了？案子没线索了？ 可不是没线索吗？金家的相关人不是死光了，就是远走高飞了，竟然没有一个留下的，其他三宗命案也是一点头绪也没有。这凶手下手也太干净利落了， 这没准真不是人干的呢。哎，我刚才去外头转了一圈，开封城里啊都开始传了，说是金家少奶奶回来报仇了。 庞玉过来凑热闹，展昭听到这里拖着下巴开始发呆。白玉堂洗漱了一下过来，在他身边坐下，小马驹立刻粘过去。五爷轻轻摸了摸小马的脑袋，就听一旁展昭一拍手， 哎，有招。 众人都看展昭，展昭则看一旁正喝茶的赵普。 你手下有多少探子？ 赵普端着茶碗对欧阳打响指，欧阳凑上来问了句要多少。 能不能在一两个时辰之内将一个消息传遍整个开封城？ 欧阳点头，包拯看向展昭。 展会有什么主意吗？ 哼，不管真凶是谁，这案子跟金家当年的命案脱不了关系。与其我们去找知情的人，不如让知情的人来找我们。 让他们自己来？ 就将消息传开，就说金家少奶奶回来报仇了，当年的知情人一个都跑不了。要保命呢，就来开封府，我们这里最安全。反正这传言也传开了，没准儿真就有几个怕死的，哼，哪怕跑来一个也好啊。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的确是个办法。于是欧阳安排人手就去散消息了。当夜，开封府的院子里异常的可怕，公孙将那一车子骸骨都运回来了。大院里铺了十几张白色的床单，院子四周围挑着一大排的灯笼，公孙正带着一群太学的学生还有几个仵作拼尸骸呢。从金家老宅运回来的尸体人头总共有28枚，公孙鉴定了一下，男女老少都有，这金家后院都快赶上乱葬坑了。要查清楚这批人的死因和推测身份，就要将尸骸全部拼出来，这十分困难，工程量浩大，还是个细致活。展昭等人在一旁看得眼都花了，这肋骨跟肋骨哪有区别呀？这还能分出来呢？隐卫们负责找有损伤的骨头给公孙过目，推断死因，众人忙到半夜完成了接近一半。 虽然没有拼完，但死因大致查清楚了。 都是怎么死的？ 全部都是被利器所伤，有的脖子被砍了，有的胸口中箭，感觉 跟遇上强盗了差不多。 嗯。 身份呢？ 男女老少都有。 公孙说着指了指那些尸骨。 有的像是只有十几岁的女孩子，不过对方埋葬尸体的时候将所有的衣物首饰全部除去了。 嗯，为了不让人发现身份嘛，行事很周密啊。 但是我们经过筛选还是找到了些东西。 公孙说着对一旁的包岩招手。包岩拖着个盘子，里边有5只一模一样的耳坠，都是很普通的金耳坠，耳坠上有一个相同的三角印记，似乎是个戳。 这是？ 展昭拿着看，每一个耳坠都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至少有3个姑娘戴着一样的耳坠。 这个三角里头啊是个金子，是金家金铺的印戳，这估计啊是金家丫鬟们戴的。金家啊十分有钱，而且卖金子的赏赐丫鬟必定用自家店铺的金子，或者家里规定丫鬟们统一着装戴一样的耳环饰品，这是常事。我家丫鬟们呢都戴着一样的饰品的， 也都有庞家的家徽。 众人都点头，的确有可能。 于是这几个女孩的尸体都是金家的丫鬟。 有可能，反正这里头的人没有被咬死的。 金家人是被人集体杀害的， 可能性很高。还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尸体，可能是金老爷子的夫人，另外还有一个年纪特别大的老头的尸体，有可能是金老爷子，另外还有一些青壮年，可能是家中的下人等等吧。 金家人不是说陆续死的吗？有金家那个小少爷的尸体吗？ 这里面没有十八九岁少年的尸体。 那金家少爷的坟在哪儿？ 金家这么有钱，应该有自家的祖坟吧。 于是展昭叫王朝把开封府几个有名的土工都找了来，其中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土工就告诉展昭， 金家的祖坟大概是在西山的山坳里，那边有一块风水宝地，反正其他地方是肯定没有的，因为没人见过。 那当年有没有人参加过金家办的丧事啊？这按理来说死了那么多人，总得办白事吧。 我们都没参加过，本来听说金家死了人，大家都觉得会有买卖做，尤其是那小少爷年纪轻轻就死了，肯定没选好坟做好碑什么的。可等人家白事都办完了，也没人来请土工，灵堂也没让人吊唁，就买了些香烛自己办的。当时我们都觉得金家人可能是伤心过度。 喂，搞了半天有没有人见过金家小少爷的尸体啊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